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级，外出请各位朋友呢注意防风保暖。傍晚的风力逐渐减弱，下午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能见度继续好转，较有利于各位交通的出行。但是由于风干物燥，请大家及时的补水润燥，并加强用火的安全。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转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北风较大，能见度好转，比较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新的一天是一匹忠诚的马，总在0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2月3号11:33:4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生活要充满节奏感。 是的。 是不是刚刚我那个一段那个一开始的地方里面就有很多的停顿？ 对，有节奏。 大了。 然后还要有仪式感。 对。我们回去看一看啊，2018年的11个月已经过去了，今天都是12月3号了 哦。是的， 好快好快。 对，2018年你的旅行清单勾掉了多少？ 对呀、啊，这一年你快乐吗？很重要哈。 对， 但是只要上路呢，这个人呢心情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 是的呢。 我们今天推荐呢是很多。又有特点、又很值的目的地哈、有些是我俩去过，有些是我没有去过的， 是， 但是呢 就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推荐我们自己认为说比较值的目的地， 就是这个感觉哈、希望真的是把钱花到最重要最实在的部分了哈。 对， 我们今天呢由这个周晓鸥和林依轮先生的这首歌开场、向快乐出发，我就能听得出来摇滚演唱者和通俗演唱者 演唱的时候歌曲的不同，也是很快乐，都是对不对？ 是的，这摇滚演唱者吗？ 是的，这是流行演唱者。 我们这个歌放完之后呢，要听听我们今天节目组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玩玩玩玩的路上资讯。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2018年的12月3号星期一11:35:54，你好，你看这种感觉就非常有仪式感哈。 你好， 每天都对他说你好，大家心情好好的啊。今天有很多的资讯，我们慢慢给各位汇报哈。第一条聚焦北京周边的延庆哈，延庆现在正在探索，到了那天跟我说全域到处都是全域哈，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模式，到底延庆那方面怎么全域旅游发展新模式呢？回顾2012年的2月。延庆就成为了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之一。三年来，现在18年12月了哈，延庆以2022年北京奥运会、2019年北京世园会两届世界级的盛会为引领，将全域旅游建设与服务保障两件大事，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度的融合，探索出一条办好两个会、搞活一座城、跳出旅游谋旅游的，我天，跨越式发展。 哎呦我的妈呀， 某旅游， 好吧，这个说的太大了，可能大家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哈。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说，像推进赛会加旅游，旅游与冬奥还有世园创新融合，总投资达到253亿元，来建设延庆冬奥村、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世园会园区、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等等多个特色项目。这不就是这个集运动和旅游于一身吗？那创新打造现代园艺产业集聚区，推出花卉、果品、蔬菜、中草药。哎，是的， 中草药你怎么？ 是，你看听到中草药你激动吧？ 我有渊源，那中草药嘛，就是中药呢，可以治 冬虫夏草什么 治北啊？ 啊，对呀、啊，是是是，这个等等吧，39个产业园呢，那建设康庄。等3个特色园艺风情小镇， 大道 和10个现代园艺主题村庄， 是的，是的， 开发12条世园旅游精品的推进路线啊，那开发8条交通便利、风景秀丽的自行车骑行路线，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你发现没有？一般周哥出来那个村庄啊，大道，它就有一种能归韵自然而然那种啊， 是 向它靠拢的， 非常接地气的土的这种。 对对。推进农业加旅游哈，延庆深入挖掘世园会的旅游功能了，大力发展精致的园艺产业，重点打造哦厉害的哈，四海凤凰驼、百合谷、珍珠泉、知音谷，哦的哦，这个剧都挺厉害的啊、多个以花卉、蔬菜、果蔬、苗木为特色的园艺产业观光园，不要小看这个园艺产业的观光园、不管是从布局、花卉的输入、整个的配搭都特别照顾我们行人的感觉呢。 是的呢、对，然后呢推进体育加旅游，哎，这个又是体育加旅游哈。延庆完成了万科石晶龙滑雪场升级改造的一期工程，推进环球飞雪冰雪运动学校的建设，丰富小海坨冬奥基地四季运动项目，大力引进世界顶级的滑雪赛事，推动夏都延庆雪域海坨品牌享誉中外。哎，对，海坨山可美了呢，我就一直想去，还没去过呢。 有听说过哈？ 就小瑞士嘛。 对，刚才是体育加旅游，还有就是林业加旅游。延庆呢加强全域森林生态的旅游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上万亩的世园会周边绿化工程，加快八达岭森林生态体验基地的项目建设，以3万亩平原造林的项目，3万亩，一亩1/3地，3万亩很多哈，以这个依托打造了体育的休闲公园，构建了山区绿品、平原绿海的生态格局。 对，然后推进文化加旅游， 这就是全域一方一面都出来了。 是的，延庆以生态文化为依托，融入世园冬奥文化，开展长城文化带建设，打造北京长城文化金名片，全力推进八达岭驻场演出、岔道古城、长城森林音乐谷、 梦幻长城球幕影院，哎呀妈，球状的 哦，就是那种圆弧形的、哦、嗯， 对啊， 对， 哇，真的是360度无死角的。 嗯， 康庄马文化产业园、大庄科开放式红色体验基地等重点的旅游文化项目。 下一条针对那个老年朋友， 嗯， 周托也可以听一下哈。 对对对， 推进养生加旅游， 嗯， 延庆呢充分发挥像井庄镇、大榆树镇等地的中医药优势。 哎呀，我的天哪， 周托要 去看一看，这不正好适合周托吗？ 去采采风吧。嗯，依托乡村的闲置院落，你看诊所可以发展一下，嗯嗯，探索新型养老模式，你看连那个房间都可以去看一下装修。 对呀，嗯嗯， 建设一批旅养康养的旅游示范基地。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哈，这给老年人们一个小院，然后几个老伙伴住在一起，天天那个养养花、遛遛鸟、谈谈心、打打麻将、扑克、斗斗地主什么的， 颐养晚年。 嗯，是的， 很幸福的事情啊。 是的， 嗯， 那为了使交通体系全面便捷，延庆全面建设世园路等一批世园会冬奥会城市道路项目，配合延重高速、兴延高速、国道11027等道路建设，加强交通主干线休憩站点等设施建设。 是的，其实我们都老说这个智慧旅游啊， 嗯嗯， 你在全区重点旅游区域，大家如果使用 WiFi 的话， 什么叫智慧旅游呢？ 就是可以 WiFi 全覆盖， 嗯， 建立所有的服务系统， 哦， 大数据平台，可以各位可以看到，游客量啊，今天有些项目开，哪项目不开，都是非常清晰，逐步实现全域连接，嗯，智享旅游。 哦，好的，这还是非常棒的哈。 几年来怎么样，延庆的发展？ 哎呀，几年来啊，这个延庆旅游发展水平是持续提高，城市形象也是得到了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攀升， 嗯， 为都市圈卫星城发展全域旅游提供了典型的示范，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了啊！也向全国交出了一份两山理论生动实践的延庆答卷。 谢谢延庆方面的努力哈， 延庆还是很棒的。 谢谢谢谢。对，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感受哈。 对。 第二条关注我们南方的一个省，哇，四川省真的是好多可以去玩的网红城市。 当然了，蜀地嘛，天府之国。 哇，你想想那边的那个 是有非常优秀的资源呢， 那边的一些生活的节奏。饮食的习惯， 嗯，哎呀，好吃的， 风土人情， 饿呀。 四川这方面有什么问题？ 四川哈，记者从四川省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获悉， 怎么呢？ 黄龙沟景区将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的3月31日实施封闭式保育， 这很有必要。 对，很有 保护环境哈。 对，嗯，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保育期了。 全国很多的景区都是这样的哈，北京也是哈， 嗯， 像河北那天我们也说过哈。 嗯， 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黄楼沟中的诸多彩池， 嗯， 彩色池哈，随着周围景色和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真的是五颜六色。 嗯， 被以为人间瑶池啊！ 哇哦， 嗯， 那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为更好地促进景区可持续发展，让景区钙化采池，原始森林、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的自然养休养，经阿坝州人民政府批准，黄龙沟景区将于是已经开始了，2018年12月1日到， 嗯， 对，2019年的3月31日实施封闭式的保育，同时呢，黄龙红岩观索道也在此期间停止运行。 哦，但是同时了解到说，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木泥沟景区正常开放， 哦， 以全面做好冬季旅游的接待服务工作。各位可以去木泥沟感受一番哈。 好，哦， 时间来到了12:43分43秒，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第三条资讯来自于一个叫做大陆居民赴金门、厦门的部分哈。 嗯， 旅行实现了移动端办证。 哎，移动端办证，这还需要办证吗？ 移动， 我们来看一下啊， 怎么回事？ 没有想到啊， 哦， 现在去金门观光这么方便， 哦， 用手机就可以完成签注登记，确实省了不少心。 哦， 上周五的上午，来自湖南的一位游客王书元，一边用手机办理去金门的一次性通行证，一边和家人谋划着金门一日游行程安排， 方便了。 对，这个日前呢，厦门市政府对外宣布，外来就是外省来厦人员， 嗯， 可以通过下载爱厦门 APP， 在手机端即可实现赴金门观光的一次性通行证。 具体流程是这样的啊，现在比如说外省，比如说山东省， 啊，就是说那个来厦门的朋友不需要专门到大厅大厅去这个去填表，照相排队办证，在手机上动动我们的手指就可以完成一次性通行证的办理，真正做到一趟不用跑。然后说这个一些相关负责人员说呀，只需要在这个 APP 爱厦门上录入申请人基本信息，按要求提交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和质证照片，并选择相应的金门观光产品即可完成签证登记。 嗯，是的，还是很方便的哈。 啊， 然后呢，童萍萍也告诉记者说，过去呢，游客在厦门的出入境办事大厅现场去办理赴金门旅游的业务，每个游客平均办证时间要大约一个小时，而如果使用移动端办证呢，出行前再到出入境大厅的口岸现场通过人证合一界面系统，这个认证前后耗时不超过5分钟，大大缩减了这个时间， 55分钟的节省时间。 对呀， 而且有了这个爱厦门的 APP 之后呢，我们的游客像道道准的这种游客呢，还可以在线自行查询旅行社的资质、办证的进度、旅游的行程、旅游的价格、组团的详情等信息，有效避免一些不具备资质的旅行社擅自揽客和价格形成不透明，是以前我们摸不着的一些可以出问题的问题。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我们呢，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的节目呢，一个跟我们电台的一个非常好的 APP 听听 FM 进行合作， 哦， 对不对？ 是的，是的。 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谢谢大家，要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嗯哼。 结束的时候呢，也可以实现那个反复收听的这样一个实现可能性。 是的。 下一站，我们关注文明古国之埃及。 埃及来了， 埃及怎么回事？ 埃及古金字塔附近发现了8具木乃伊，我的天哪，已经有2500年历史了， 还会再发现？ 重大发现， 重磅了！ 是的，组团被发现了，是。一下发出了8个吗？ 是4对吗？不一定。 对啊，不一定。这不是一个，这是男团还是女团？ 哦，了解一下啊。 是吗？ 嗯。 埃及古物部今天宣布，在达赫舒尔的一座金字塔附近的挖掘过程中，挖呀挖，考古学家们突然间挖出了8具木乃伊。 谢谢他们。 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历史了。那达赫舒尔靠近首都开罗以西的吉萨大金字塔。 这些木乃伊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晚期，公元前664至332年， 2500年，这怎么保存的呢？ 每具木乃伊身上都覆盖着什么呢？彩绘的人形纸板。 哟，还是彩绘的呢？ 就是由石膏和纸莎草或者亚麻制成的纸糊，并埋在石灰岩制成的石棺材当中。 对，这个还是很好的保存了它啊。那埃及古物部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穆斯塔法瓦兹利表示了，只有3具木乃伊保存了好。 3具， 对，那这些木乃伊是在发掘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的白色金字塔东南角的时候发现的。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呢，是埃及的第12王朝法老，在公元前19世纪的早期就去世了。这个金字塔呢，建立在达赫舒尔墓地，那里向来都是以开采白色石灰岩而闻名的。金字塔已经被盗了，只剩下少数的纪念碑。 老法 呢，这还是挺让人唏嘘的， 挺扼腕。但是他还表示说呢，这次考古发现于8月开始工作，已经持续了快4个月了哈。这些石棺目前正在送往修复的过程当中。晚期包括埃及本土统治者的最后6个朝代，亚历山大大帝领导的波斯帝国征服埃及并建立托勒密王朝时结束。哇，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历史渊源的部分。 是的，是的， 专业了哈。 对，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在1200年前建造的这个埃及中王国时期金字塔附近发现了晚期的木乃伊呢？ 怎么回事呢？ 达赫舒尔和附近的萨卡拉金字塔曾是孟菲斯的精英墓地，而孟菲斯在古王朝时期曾经是下埃及、开罗以及北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首都，在中王国时期仍然是很强大的。 啊，这真 是一些历史的方面、啊、 对，你像那个埃及的古物学家、嗯、国家地理勘探者萨里帕克说、 嗯、 到了古埃及晚期，埃及首都迁往尼罗河三角洲，但达赫舒尔和塞加拉周围地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宗教中心，这里仍然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啊、 嗯、 所以在这个赫舒尔和萨卡拉到处都是晚王国时期的高级经营的墓葬，经营墓葬 啊，是的。好吧，那么我们再去埃及的时候就更多可以去探究的历史和文物部分了啊。 第五条信息、嗯、航空部分， 达美航空，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达美航空启动美国首个生物识别航站楼。 我现在就是人脸哦， 对不起，此物种没有经过批准，你不能进去。 对不起，你这个头型有一个月没有理了，两边的毛刺刺的，不符合这。 对，对不起，识别不出来你是什么物种。 估计是机器坏了。 是，哎，你怎么识别不出来我是什么物种呢？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11月29号、 嗯、 前几天的事儿哈、 嗯。 达美航空公司在其北美总部亚特兰大。全部啊，达美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和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合作，在亚特兰大的哈斯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楼的这个 F 航站楼推出了生物识别技术。也许有朋友已经坐过这个航站楼的飞机了， 对对对， 这是美国第一个全面启用生物识别技术的航站楼。 是的，在这个生物识别到底识别的是什么呢？ 记者就去了。 对，记者去了哈，他得了解呀。出发。在出发大厅看到，从航站楼一直到登机口，所有搭乘达美航空的乘客并不需要通过传统方式、 啊、 的就是登机传统的登机方式一样不停地出示护照、 哦、 然后对准，他只需要对准设备的摄像头、 嗯、 通过生物识别系统技术即可办理自助值机、行李托运以及过安检和在登机口登机全部的服务。 这如上班打卡一般的方便。 我的天哪，比这个还要方便，就只要嘣一识别，哇，所有的都通了， 哇， 嗯，好快呀， 节省时间。 对，然后乘客在出发大厅的自助服务亭屏幕上选择 look 看， 怎么了呢？ 这个、按钮之后呢，在大厅的值机柜台、美国运输安全部检查点、登机口等处要靠近摄像头， 好， 屏幕绿灯亮起就可以通过了。对，不过呢，乘客也还是需要在国际旅行期间自始至终携带着护照，以备其他环节使用。 这是个通行卡， 对，他万一真是就是没识别出来呢？你看这个面容识别，我卸了妆和化了妆，他就是识别不出来。我那天贴了个面膜，就识别不出来了。 下一段是这样的。 对。 同时飞抵美国的国际乘客、嗯、国际乘客哈、 嗯、 还可以体验这一技术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办理入境手续。 嗯， 第一次使用该技术的乘客只需要首次扫描信息之后呢，即可全程体验该人脸识别的技术，非常方便。 是的，那自从12月起，所有搭乘达美航空及墨西哥航空、法航、荷航集团、维珍大西洋航空等达美合作伙伴的航企国际直飞航班出行的乘客都可以选择体验人脸识别技术。 那么问题来了、 哎、 很多的朋友都有隐私方面的顾虑、 哦、 以前也出现这个问题、 哦、 带了个 U 盘电脑里这个东西我不能带你你给扔了扔了、哎、有这个时候的出现问题、 哦、 对于乘客关心的数据安全和隐私等问题，达美相关负责人对界面的新闻表示是这么说的，达美并不持有和保存任何乘客的个人数据信息、 哦、 而是由 CBD 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公司叫做海边和边境保护局，对不对、 嗯、 即海关海关保护局的官方数据提供验证和存储，因此您不必担心外泄的风险。 哦，是这样的。 嗯， 据达美方面提供的数据， 像真实的体重啊。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完全不用有这样的担心， 不用担心， 就算是没有人脸技术， 啊、 你还是这个数据还是会被保存啊。对。反正这个达美提供的数据呢，选择人脸识别技术之后，每位乘客对平均登机时间节省了2秒，宽体客机总登机时间可以节约多达9分钟。 这个对此呢、 嗯， 达美航空的这个挣钱最多的首席运营官啊 啊、 Gail West 他是这么说的，通过该项技术哈、啊，乘客就无需从包里不停地取出护照， 嗯， 还得掉地下捡 啊， 有时候搭乘一次飞机，很可能要取上4回。 啊， 取烦了， 干嘛要装起来呢？你拿手拿着呗， 是吧？这东西放这儿、 哦。是的呢。 West 同时表示说， 他也说了哈，达美还计划在2019年将点对点的生物识别航站楼体验推广至底特律航空枢纽。 哦，这个厉害的大战， 大战，大战快车是吧 ？Recently 最近几年、 啊、 哈、 哦、 ，CBP 和达美航空在亚特兰大机场大战， 嗯， 底特律大都会机场大战、 嗯， 肯尼迪大战，国际机场、嗯。

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总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北风比较大，能见度好转，比较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2月3号星期一12:03的13秒钟，欢迎各位在午间时光当中继续信任的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说到出行这件事儿啊，咱们这节目做了5年了， 哎嘿， 5年的时间呢，你想想，1年365天，5年，都快2000天了吧，对吧？ 那必须的嘛！ 我的天， 五年可不嘛！ 你算算，2000多， 5633， 不到2000。 对， 2000左右吧。 啊、对，2000左右， 对吧？我觉得这1800多天的见证当中，我们见证了很多朋友在路上的感受， 对， 还有很多旅行达人对我们节目的信任， 是的， 以及我们之前由一个旅游小白变成了一个还算了解情况的旅游的热爱和爱好者，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来丰富自己的旅程。 其实我现在在想，第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是特别紧张的，生怕坐错了， 对，就是对， 几点到合适啊？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方便的这样一些攻略的分享。 真的是，我跟你说，就是有些东西你没有尝试，不管是什么东西，第一次它都是新鲜和紧张的。 对， 就像我这个之前一直没有坐过游轮，然后这不是那个马上要去游轮吗？然后就是现在都是 在线直传，然后我就开始啊一项一项填，其实很简单了， 是 但是你有的时候 流程 还是会就是反复的看，说怕填错呀或者是什么， 是、嗯、了解一个事情都需要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嗯、对， 以前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我们真的是需要拿出时间来写写看看啊、嗯、现在只要拿开手机，在保护眼睛不要疲劳的情况下，就可以了解大千世界、 哎、 怎 么，哎呀我的眼睛 啊，眼药水对吧，所以说呢、嗯、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变成更好的旅行者， 嗯， 对吧， 是的， To be a better man， 是的， 有请罗宾威廉姆斯。 罗宾威廉姆好， 老单飞你这事儿，你 啊 ，TikTok 以前真是有他厉害的， 是吧？ 对呀、啊，哎，那回到听众当中， 来、 啊、 回到我们的埃及部分。 对，嗯、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埃及部分之前呢， 是是是， 先看看大家留言，因为这一年的变化、 哦啊、 心里是看得出来的哈。 好， 第一个名，现在网络的名字起的也是血的一棒的，你看。 给我灵感，让我咏叹，这一定是一个上了岁数年纪的叔叔阿姨， 喜欢咏叹调、嗯、 对对对， 咏叹 是的、 嗯、 是这个一般不会是特别年轻的朋友，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十二月还有两天假， 上着班呢， 连着元旦，2019年的假也准备早点用掉了，哎嘿嘿，那怎么说的话，那么前后加起来一共大概有七八天的时间，去哪儿玩呢， 你看人家把这个大概拼假的这个策略告诉各位了，去哪里你们自己去考虑选择一下、 哦、是的， 这位大姐能把七八天中间加个顿号吗，七十八天吓我一跳， 七十八天，七十八天可以去环球旅行了、 哦、真的、 嗯、 下一位呢，哎，道一先生跟你名字有 一先生 是吧，他十一月结束了， 嗯， 一八年真的真的还有一个月了， 是的， 我对十二月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的每个夜晚依然抱有期待、 啊、 对2019依然抱有期待、啊、你看这是一个理想的人、啊、我觉得他对 是的 有期待感嘛，哈， 是的，不期待你又能怎么样呢， 对呀、啊、十一月活得让你自己没数吗， 对 哎开玩笑了，开玩笑、多少朋友啊、 嗯、 我在想接下来我会到一个什么地方，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你看他有趣 有趣的人 加一个比较关键词了， 是应该有趣的灵魂吧， 对，十二月份会去哪里玩， 嗯， 北京会下雪吗，十二月份、 啊、 反正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们大家伙， 是的，我觉得他就是想象的是很美好的，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最容易快乐， 有正能量嘛， 对 对吧， 很好、啊、 挺好的哈、啊， 一泻千里的臭粑粑， 你这闹肚子， 是今天上班满脑子都是孙大娘要来北京陪我度过2019年的第一天， 真好 哇，我甚至都开始规划那三天去哪玩了， 你看看心中有一个规划是好的事情、 嗯、是 谢谢孙大娘的， 谢谢孙大娘， 是不是， 孙大娘应该是他妈， 应该是他的妈妈哈， 对 对，谢谢妈妈哈、 嗯、 这个叫做哎呦我的天哪， People move on， 哇 People move on 哈，他说、嗯、哇，手已盼单身贵族， 翘首以盼单身贵族的好友归来、哦、 他回来了，单身贵族两个人现在就该计划过年去哪里玩，二月份左右， 嗯， 似乎已经从心底认定了自己2019年依然会单身 single man 一个人， 但是无所谓啊，单身有单身的好，是不是 体会出来了吧， 对啊，就是你穿着一个狗头衬衫就吃狗粮， 你看大家的心态的慢慢的发生变化、嗯、 对，其实都挺好的， 对，内心都是快乐的人非常的好哈、 嗯、 世界那么大你什么时候去看看，这是个问题呀、 啊。啊、嗯、还有两个月就2019年了， 一个月了， 90后都即将满30岁， 999028岁了，90年28岁， 90年29才29， 29岁，哇， 对对对，没事没事啊， 一个地方是不是虚岁算3年， 嗯，那是好， 其实我们会老就总结一些可以去玩的地方，我们排名不分先后哈、啊嗯嗯。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应该这个周五我们会邀请一位刚刚从那边回来的朋友， 真的吗， 对、 哦、 薛瑞刚从埃及回来、 哦啊、我的天哪，他总是去这些令人赞叹又令人非常惊讶的地方， 就现在有一个不实的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报道实锤没实锤、 哦、 就说现在金字塔那个建筑物啊、 哦、 是后来建的、 哦、 然后我就问刚刚去到的薛瑞，他说周五告诉你，哎 哎 哎，大噱头， 看来有考证哦， 他在金字塔里还在塔里，你就是到达了内部攀登高峰，是那种爬的那种 哦， 近距离接触了金字塔，又抚摸了金字塔的墙壁来着， 哇，有没有一种跟历史零距离接触的感觉， 有，他说就是那一年看的那个历史书和课本里的那个金字塔、嗯、他是第二次去了， 嗯， 他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一个生活习惯， 这一点吗， 他喜欢写东西 哦， 也会在同一个地方拍汤相同的照片， 嗯嗯嗯嗯， 几年之前他拍了一张和现在拍了一张变化蛮大的，不论是我们跳的高度和人的整体维度来说、嗯、 就是胖呗，你的意思， 但是依然非常有热情， 是的， 对，埃及文明古国， 是 我们俩都没去过， 我都没去过。这是尼罗河谷的南部， 尼罗河谷的音乐和电影、电视剧都会有很多，对不对？ 经常会有一些纪录片呢、啊， 是的，是的。 然后动物世界呀、啊，在这里拍。 为什么主说这里呢？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榜单叫做推荐大家去的全球十大特别合适的目的地。 是 这个合适是指价格合适、物有所值嘛。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尼罗河谷的南部，埃及的部分、是埃及这个国家重返旅行超级联赛的旗手了。 而其近乎无与伦比的历史之旅线路将在2019年为旅行者提供物超所值的体验。 他刚回来之后我要好好说说。 对、您可以先从卢克索到阿斯旺、这些位于尼罗河南部沿岸的世界一流古迹，仅需几美元就可以进入。 很便宜哦。 对啊， 哇，好便宜 哇，而且还可以在这个尼罗河上坐船游。对 啊， 对对， 其实 还是很不一样的， 两岸的风光也是很棒的、就是现代的和古代的以前的相碰撞的那种感觉。 是，而且埃及也有海、也有海边的城市， 红海吗？ 红海啊。 对啊 对啊，那是不一样的，红海、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每一个海都不一样。 还有沙漠。 对啊， 埃及是 等等等等等等， 骆驼又出来了， 骆驼又出来了， 你让我吃点草吧，天天陪着你们。 哎呀，好好好，去吃吧。 如果各位选择乘坐游轮，费用还包括餐饮和陆地交通，全包，对不对？ 那还是挺合适的。 除了几座绝对值得回票的这个价格的神庙和陵墓价格比较贵之外，其他还是能接受的价格。 对，考虑到从欧洲前往埃及的交通十分方便，游客数量也是日益增多，这的确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尼罗河游轮之旅，或者是进行沙漠探险的好时机。 就是海水和沙漠是火焰和这样一个风光交错的部分哈。喜欢历史、喜欢文明古国的部分呢，要来中国、来埃及、来印度都去走一走。 对啊，四大文明古国。 确实是， 现在三个还都是这个大家非常向往的目的地呢，是不是？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咱就不多说哈。 是的， 其实我们来觉得就是世界那么大呢，我们真的是有必要看一看。18年真的回头一看，匆匆就过去了。那些种草的那些，你拔草了吗？有的朋友说还是没有， 草已经越长越高，越长越高， 参天大树了都没有去。 请使用割草机。 对，这个其实我们这就2018年，我们回顾一下道道，咱俩去过的地方不多，因为太忙了。这一年 太忙了， 忽然觉得 这一年太忙了。 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去的地方好少。 对啊，我今年就是还没有来一次出国旅行呢。 哦，今天就是我就会觉得就 也 就 也出了， 也出了，出了。西班牙不是去过吗？对不对？ 西班牙是对 对， 那不是今年了， 啊、 那都 是2017年。 对，那是2015年。 2015年的时候，时间过去这么多了哈。 对， 哎，如果这个季节去西班牙的话，11月份、12月份。是个好月份吗？ 我觉得反正只要是西班牙这种地中海国家，什么时候去都是好月份， 因为它的纬度啊、 对呀、 天气啊。 是的，像我10月份去到对岸俄罗斯嘛、然后就觉得那个城市也很好啊。 是， 如果要是说这个物超所值，我觉得我强烈推荐那个城市 俄罗斯。 对呀、就是只要你去到那儿，所有的建筑都是随便拿出来一个100年的 莫斯科圣彼得堡随便逛。 对呀、就是虽然说它没有圣彼得堡那么的金碧辉煌，然后历史有留存那么多、也没有莫斯科那么的多元和现代、但是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它还是非常有自己的魅力的。 没错， 对， 我觉得 对啊、 虽然 经济萧条，但是呢可看的东西其实一样不少。 是的，依然不减大国汽车的历史风韵哈。 关键是很快很方便。 其实我们老说在那个美国这个部分哈、美国有太多元素了、美国有国家公园的部分 啊、 接下来我们说美国，其实我们说过很多美国的国家公园啊。 对，大家一听美国国家公园，黄石， 对， 什么羚羊谷， 是是是，那 一片嘛、对， 今天我们说大雾山国家公园、 哎，大雾山这个确实很少说到、 搁哪安呢？ 大雾山，哎呀，这肯定是烟雾缭绕。虽然在美国以外名不见经传，大雾山国家公园哎还真的并非什么隐秘之所。 怎么呢？ 每年来到这里的1000万游客可以为它作证。 1000万？ 对，其实它是很美的。这座横跨北卡罗来纳与田纳西州界的公园可以免费进入。 Free。 是的， 北卡罗来纳州可能在美国是一个就是比较悄悄的小透明那样的。 这个北卡罗来纳的大学和球鞋的配色都很贵。 是的，但是呢我们去美国玩的时候，包括美国本土的这些朋友哈，可能去到这边呢会相对少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算前往克林曼斯峰观景，或者是探索凯兹山坳散发神秘感的遗址， 都没 听过，只需要抵达这里就可以了。对，不必再多花一分钱。 好的。 哦，这里呢还有几条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好的徒步路线， 户外的。 对，大家都不知道吧？ 嗯， 公园正从2016年的森林大火当中恢复，通往标志性的烟囱顶小径的道路修复也基本完成。此时正是享受国家公园省钱探险的绝佳时机。 刚刚说到大火， 对， 我们看到一场大火，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山火真的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这个山火一点着之后，风啊，那个季节真的是扑不灭。 而且尤其是赶上这个林区，你在那么大的一个林区里面，你知道着一次山火那真的需要一个月， 毁灭性的打击， 去灭这个火就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除了周围居住的人民，还有当地生存的动物。 对啊，小动物们好可怜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防止自己用火的安全，安全一定注意的哈。 是的是的。 心情呢，我们回到一个可以让我们好一点的地方。要说到海岛啊，不管是刚刚出去玩的那波人，还是现在走高端部分的一些人，现在马尔代夫呢之前真的是很高端的地方。 对啊， 现在算是中档了，可以亲切的接受这个地方了吗？ 是的，还是很亲切的，因为现在海岛多了， 那么多的马尔代夫的岛，我只去过一个天堂岛，是在2011年去的。 怎么样，觉得？ 怎么跟你形容呢？ 太美了。 2011年，至今7年之前，当我踏上这个小岛的时候，放眼望去，没有人。 我的天哪！ 这一点是我觉得现在再去海岛不可能再出现的情景了。 也还好吧， 就是 去马尔代夫，现在马尔代夫应该还是 天堂岛，是基础岛 哦。 去他的这个人肯定很多，那个时候还真的没有什么人，沙屋水屋我都住过。就是那个老奶奶那个岛 啊，我知道了。 就我第一次住水屋的时候，觉得这个设计还真是全面利用了这个海岛和这个水和这个小屋子所有可以利用的地力。 它是水雾是什么？直接伸到一个海平面，就是海里面扎到那个地底下，是吗？ 就是你一个小楼梯下去之后就是浮潜的。 哇， 那都是一片珊瑚啊。 哇， 所以说老奶奶和老爷爷那么晚都没有上来， 对， 就是在那看， 真好。那不会随着随波逐流飘远了吗？像漂流瓶一样。 有一点我告诉各位，天堂岛就是往前走嘛，因为就是珊瑚很漂亮嘛，后边是你的屋子，前面是一片广阔的海域，前很舒服吧，带着潜水镜，哇，突然 怎么了呢？ 这个水温就会下降， 哇， 就是下深了。 哦， 我就遇到过，给我吓坏了。 哦， 因为我也没有穿救生衣，因为很浅嘛，当然我会水，就一下子我就紧张了一下，往后退，你知道吗？ 对， 就那个深度本来也就是1米2米， 一下变成10米， 看不到底。 我的天哪！ 很多人喜欢这种刺激，但是我觉得出浅的朋友一定要小心。 那真的不会飘走吗？ 它很平静 哦， 它很平静。 这片海域还是很好的。 对呀、啊，经常会坐在那个水屋里边。泳池就在户外呢， 哇！真的，我要当一个人形漂流瓶。 浴缸也在户外呢， 哦， 躺到那边 是非常棒的。 就看那个飞机啊，一趟来一趟走那种感觉。 你知道这个马尔代夫像这种岛啊，就不管是你在哪儿，特别适合出片儿。湛蓝的海水， 湛蓝， 放一个火烈鸟，今年的流行元素嘛，是不是 ？ins， 对 ins， 火烈鸟啊 ，ins 神兽啊，反正各种啊，还有咬了一口的甜甜圈啊，然后人这个女孩穿着泳装往上一躺。拍出来照片，最好这个时候用航拍。 啊，用大疆呀？ 对对对，这样的话你身上的赘肉也看不见，然后还挺好看的。 把后期修也行。其实我 不行，容易修变形了。 我有一个感觉，跟各位吐槽一下。2011年的时候呢，马尔代夫天堂岛的饮食我不太喜欢。 哦。 偏酸偏咸。 但是当地人就是很好的食材，但是他不会做呀。 就是偏酸偏咸。我甚至在2011年的时候，恰到后厨跟他做了，问他要了一个西红柿。鸡蛋是随便可以有的。我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给他们的大厨。他们那有米饭吧？我说这两个配搭你尝一尝。大厨，那个表情，永生难忘。 怎么这么难吃？ 好吃 啊！真的呀， 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哦。番茄炒蛋， 哎，那你现在再去一趟，你看是不是有这道菜？ 我也没有再去过嘛，天堂岛， 哦、哇， 真的，也许会有， 也许会有。 他们没有那么做菜的，不会做像那种鱼啊那种啊那种肉啊干干的加咖喱，这么又酸又咸。虽然它是变换发的，就变发的，因为有自助的晚上嘛，对吧、哦？你也可以去那个岛上的其他餐厅去消费，价格蛮贵的。 嗯， 2011年到岛，如果你跟你心爱的人吃一顿不错的这个晚饭、嗯、哈，150美元。 哇，150美元，那就是 啊、哦， 真的是 11年哦， 哦，11年的1000多块， 挺贵的，珠光的呢， 这还是蛮贵的。 请你在那马尔代夫真的是很好哈，嗯，提议大家住一住水屋， 嗯， 现在有的岛水屋的那种，就是现在因为我那个水屋是没有那个透明玻璃可以看到底下的水的，是木头那种的。现在有水屋是木头，你坐买晚上坐在那儿趴在那儿看鱼，它有灯光， 那是不是还得透过木头的缝啊？ 不是，那个有一个玻璃啊， 啊，有一块玻璃， 对，就是玻璃船沿，那就可以看到小。 然后那鱼往上一看，这个是什么生物？脸还啪在玻璃上啊， 好大脸。 对吧？ 咦， 快走， 挺好玩的哈。海岛一说出来，永远觉得特别新鲜和开心哈。下一站我们要去一个，因为这么多呢，到时候你想说哪？ 你想说哪里？我想说阿根廷。 来了阿根廷， 我喜欢阿根廷。 南美洲的阿根廷，贝诺斯艾利斯不会再哭泣了。 是的，那天呢，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魅力阿根廷》。 魅力阿根廷。 是的，就是从它开始的第一秒。一直到它结束，我可以说阿根廷给人的感觉是完全完美的，不管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帧画面，随便你截图，就特别特别特别美。 这个多长时长大概这个剧？ 我大概看了有半个多小时， 半个小时，拍了应该是40多个小时剪出来的。 对，关键是 肯定是啊， 不， 是 这纪录片一共5集呢。 每一集方方面面介绍南美洲的网红国家。 是的，阿根廷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于我来说，色彩是很重要的。 斑斓吗？ 是的，阿根廷的天，那个蓝就是南半球的蓝，和北半球最蓝的那个蓝还是不一样。对，就是再加上安第斯山脉，加上航拍，还有潘帕斯草原，以及像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的色彩，所有的山顶，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个画家，他经常画巨幕，就是巨幅，他都是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恨不得那个展开那个幕布有咱们这个直播台整个这么大吧。 huge。 对， huge。 然后他就一点一点在上面画，然后每一张画出来都是栩栩如生，他画的都是大山大河，相当于我们无人机航拍 看到的。 对， 艺术家。 是的，是的，而且 生活家。 对呀、啊，不管是城市还是这里的人民，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太好了吧，所以比较懒散。嗯， 对，浪漫、散漫、傲慢嘛、嗯， 对， 对吧？ 好吧、这个， 有些事情给大家提醒一下吧。 对，这个虽然前往阿根廷旅行的费用逐年上涨，因为它是离中国真的最远的一个国家， 南美洲嘛。 但是该国鼓励游客的力度仍然可以让你节省一大笔钱。海外游客使用国际信用卡支付住宿费，可以获得21%的增值税退税。 记下来。 对，另外某些国家的居民可以减免签证费。 是， 2019年即将出现在北美地区的日食，也是你值得到访的理由。 北部方面，对不对？ 啊，北部方面啊，对，别忘了阿根廷还拥有世界一流的葡萄酒哟。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嘉宾也是来说过。 王冰。 对。湖光山色的美景以及活力四射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都非常的棒。 舞蹈、音乐、足球，这些是构成阿根廷人民火热激情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然咯， 我的天、你说在一个小酒馆里，那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舞者长裙及膝、 哇，依然是跳着这个 Flamingo。 对呀、各种就来了、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款款而来了、你不融入都不行，对吧？ 想不融入都难。 对呀、我就说老觉得世界这么大呢，南美洲、北美洲、中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其实这个季节去大洋洲那边的两个国家还是真的好选择。那天有朋友忽然说，哎呀，这还2019年就快到了，2018年就快有一个月，去哪啊？想了5秒钟，澳大利亚、新西兰，你看它砰就蹦出来俩地方 啊、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是自然风光嘛，大山大河。 我是去过澳大利亚的。 他还只因为去了塔斯马尼亚、没去过那个什么 就大陆的那个部分、 对对、没有，他是南边，没有去过墨尔本啊，没有去过悉尼，但是我在墨尔本的是需要转机的，我从墨尔本我转到塔斯马尼亚去、然后呢我是从北京飞到墨尔本，从墨尔本飞回北京，然后从北墨尔本飞回北京的时候，我有几个小时可以待在墨尔本，我的舅舅和舅母在墨尔本，他们是那当地人，哇，他们真厉害。然后我就看到了那边的有轨电车，非常漂亮的街头的装饰。到了晚上呢，两岸有一条河，我忘记什么名字了。你刚才说的咖啡馆，全都是咖啡馆。 哇哦！ 街头的艺人画那种3D 的图片，你画了一个大沟、大坑，就跟 大坑 ，就跟跌下去一样那种的。 哦哦，对对对对对， 那种的。然后，哎呀，就是墨尔本还有世界一流的植物园，我都没有去成。那么老高，全都是在跑步的人。 哎呀，我觉得这种就是生活，真的是宜居城市啊， 墨尔本真的宜居。 对，像还有这个欧洲大陆，像斯洛文尼亚 也 值得大家去，我也没有去过哈。 说些亮点好了。 对啊，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国家，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国家名字里面含 love 的。对， 真的。 对啊，斯洛文尼亚嘛，对于所有要追逐欧洲大陆亮点却囿于时间和经费的人来说，斯洛文尼亚满足你所有的想象。 不要再思索了。 对，一天之内可以游览威尼斯风情的海滨城市，翻越阿尔卑斯山口，或者在卢布尔雅纳市中心的河畔用餐，所以何必东奔西走，这里还是户外的天堂。 费用还便宜、 费用还便宜呢。 比阿尔卑斯山那些国家便宜。 是的，一流的这个世界一流的餐厅、酒庄以及未被发现的小镇。是的，这里交通非常便捷。 小镇是谁？ 小镇啊，便宜，很多公路和铁路旅行路线，那真的是引人入胜啊。夏季布莱德湖游人如织。 哎呦，波西尼湖人也不少。不过想要避开汹涌的人群，找个安静的地方，斯洛文尼亚真的可以满足你太多的要求。 是的，大家也可以去东欧去探索发现一下。 我发现东欧消费不贵，景色又迷人。 是的，近几年呢也是慢慢的火了起来啊。但是呢其实世界各地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去探寻。 每次呢、我看到即将出发的朋友脸上啊、虽然他有这个城市的疲惫感带着、但是当他开启行程落到当地的机场那一瞬间、 活过来了， 真的整个人的心气也好了，脸色也好了，眼睛的白色都会增多、哇，真的是羡慕他们， 真的是。哇，出行之前呢想的就是我要带什么衣服，我要穿的美美的，我要在哪里拍照。 是的，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要求嘛。 是， 对啊，回来了之后呢也是重新换一种方式思维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对对对对， 对吧， 可以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 还是那句话，Love is love。 好的， 接下来香奴的职场帮帮团，再恭候各位了，明天我们再见了，拜拜各位，拜拜 拜拜。 是不是很留恋？结束了节目，留恋直到明天来了。哎哎， 好，留恋。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我国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